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一特别节目《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十一期间我们《大城小事》呢是录播的哈，在这儿没关系，您也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下边留言和我们互动。虽然我们当时看不见您的留言，等到这个七号那天虽然是休息日，但是我们会回来直播哈，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十一假期过得如何哈。其实呢，在回顾这十一期间，还有很多的内容也是值得我们的关注，因为在国庆期间，包括在之前，有很多普通人他们的一些事迹，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特别的温暖。 那今天就给我们一个机会，看看其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没错， 我们是不是也能从别的朋友的生活当中去汲取一些温暖和力量？ 哎。这些人的生活看似普通，但是确实是与众不同。你比如说10天208场比赛5枚金牌，这个夏天因为举办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比赛，那么武藏野之森综合体育馆备受大家关注，因为我喜欢羽毛球哈，时不时我也去关注一下羽毛球这个比赛。中国羽毛球选手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 是呀， 那么其实呢，您知道吗，像我们都是这个所谓在电视上，包括我多年前做过这个羽毛球的专项记者，可能在现场看过一些比赛。当然对于北京的24岁小伙子郭子豪来说，人家呢是作为一名羽毛球爱好者，在日本东京完成了自己的志愿首秀， 也就是说去日本当志愿者。 哎，说起担任东京奥运会志愿者的经历，郭子豪顿时就变得滔滔不绝。说这个夏天真是太幸福了哈！我们原来以为这次因为疫情的原因哈，这个奥运会可能更多的是运动员啊、官员啊、技术官员啊去参加比赛，没想到在东京还真有咱们北京小伙子当志愿者， 真不错， 是吧？郭子豪呢是从初一开始打羽毛球，曾经参加过北京市的比赛，如今呢已经在日本大学，正好人家在读大四 哦， 人在日本上学，依然呢放不下这羽毛球，所以报名志愿者的时候，网站上有好几个选项，他一看就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badminton， 就是羽毛球哈。 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 哎， 而且人家也是一个中国赴日的留学生。 没错，郭子豪在报名奥运会志愿者的时候还有一个私心，他说就是我就是因为喜欢羽毛球嘛，就是想一睹羽毛球明星李宗伟的风采。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羽毛球运动员，像男子单打的像林丹，那李宗伟呢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更多的是喜爱他的人就觉得他是一种虽败犹荣，虽然打不过林丹，有几次比赛当中输了，但是他那种顽强精神确实是征服了很多人。 但是据我了解到，好像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是不是李宗伟并 没 有去东京， 然后包括有喜欢李宗伟的这个朋友也关注他的病情，因为他鼻子有一些疾病嘛，所以都特别的就是喜欢他。但是这次东京奥运会呢，本来是担任马来西亚奥运代表团的团长，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他没有来到东京。虽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偶像吧，但是郭子豪并不失落。在奥运赛场上，全世界最好的羽毛球运动员齐聚一堂，能够近距离的观赏他们啊，观看他们的比赛，足以让人欣喜若狂。在全部208场的奥运羽毛球比赛当中，郭子豪出场的比赛呢有180场左右。 这个出场，也就是说人家担任 志愿 服务的场次。 哎，作为这个北京小伙子，人家一问说，哎，你在电视上肯定看见过我， 那咱是不是现在能找找回放，没准还能看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就是郭子豪的工作是为转播台和裁判选手入场提供翻译，那么在电视转播镜头当中呢，他只是场边角落里的一个背影，这个不起眼的背影呢却是比赛转播当中的重要角色。 那是， 对吧？按照流程，转播台把镜头给到场地之后呢，裁判和选手要依次入场，而在比赛的头两天，转播却出现了一些状况，信号切到场地啊，现场还没准备好呢，对，导致全世界全球转播出现了一个空镜头。 哎呦， 原来啊，场地运营和转播台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团队来进行负责的，因为这个语言隔阂，就是日文，他说起来像美哲会日语啊，然后呢，像我 略知一二， 你不用那么谦虚哈，就是我呢是真的一句不会， 但是我看日文的字儿还能猜得出来大概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汉字， 有很多汉字啊。但是是不是学日语开头的时候也比较郁闷，就学了半天终于知道什么意思了，像我没学过一看也明白什么意思。 哎，差不多吧，到现在其实我也处在这个水平了。 那么其实呢，这个翻译的工作，那么为了避免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人家赛事组织者专门安排了志愿者担任翻译， 挺有必要的。 这个上通下达的任务就落在了这个郭子豪肩上，凭借着出色的英语日语绘画能力，郭子豪呢把赛事组织方面的指令也传达给转播台，再将信号呢准确无误的传递给现场的就是场地的运营。自此之后啊，类似的转播失误呢就再也没有发生过。郭子豪也因此受到了赛事组织方的表扬。 应该的，真得点个赞啊。 是啊，人家这种细致的工作，沟通的工作，面对如此重要的比赛呢，郭子豪表现得非常的冷静，这让其他志愿者的小伙伴也感到非常的惊讶。其实啊，这是他第一次当奥运会的志愿者，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志愿活动。人家说了，作为奥运会的志愿者，身上肯定都有一种责任，问题解决了，我感到自己也是为奥运尽了一份力。那么在担任奥运会志愿者的日子里呢，郭子豪过得也是非常的充实，场地内外他见到了许多电视上看不到的一些场面。 比如说呢？ 比如说啊，印尼男选手啊乔纳坦的哥哥因为新冠去世了。那乔纳坦呢，据说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了哥哥而战，踏上了奥运会的赛场。但是因为技不如人，就是羽毛球在奥运会的那个水准之下，确实是如果你水平太差，那确实走不了太远，所以早早就出局了， 有点遗憾啊。 所以在离开赛场的时候，这个乔纳坦呢走得很慢很慢，所以这个可能如果你不知道背后的这种 故事， 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这选手怎么回事，那么不着急是吧？知道这个故事，他可能真是为了哥哥而战。包括你像伊朗的女选手索莱亚呢，是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伊朗女性羽毛球运动员。尽管以0-2输给了当时中国的选手何冰娇，但是依然收获了掌声。人家说每一位选手都有自己的故事，当站在奥运会赛场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赢了。 我记得在今年的奥运会比赛过程当中，还有一位国外的男运动员啊，我记不太清是哪个项目了。他在获得奖牌之后，手里拿着的是他应该是已故未婚妻，要不已故妻子的照片，然后当时也是泪流满面。我觉得也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观众啊。 是是是，因为每一个成功，尤其像奥运这样全世界最高水平的成功，每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背后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 是， 所以我们就是不光是说看到奥运会，这一次我们看到东京奥运会的奥林匹克格言被称为更高更快更强，然后加了更 团结。 所以在这时候我觉得更多的背后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 没错， 在羽毛球女双的决赛当中，印尼选手夺得冠军之后泣不成声，那么中国选手呢主动也是过来表示祝贺。那么在男单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陈龙输了比赛，仍然友好的和丹麦选手啊交换了一下球衣，这一幕幕哈、通过电视转播传遍了世界，让无数的观众也是为之感动。 咱常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当然了，这个可能也就是奥运会的魅力哈。 是， 就是因为在场上我们真的要争个输赢，那背后 也是， 当然赢了之后，你包括刚才像在李宗伟哈，然后包括林丹曾经有好几次也是非常安慰他，因为确实这可能也是两个人惺惺相惜的这种感觉。那么郭子豪也说也许这就是奥运会的魅力，尤其到了比赛的最后几天，大家都特别舍不得。那今天是我们是十一假期期间，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即将开启的是我们2022年北京的冬奥会的一个征程，是吧？ 明年的2月4号。 郭子豪说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呢就要来了，作为北京的孩子，他将会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送上祝福。他说到时候我也会在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长野当滑雪教练。 日本的长野县，是吧？ 对，为北京加油。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啊，其实留学生也挺不容易的。但是依然心系着祖国，为北京加油， 是 非常棒的一位小伙子。 我是因为这个做过体育记者呢，体育的一些节目，对体育运动员包括体育赛后的这些志愿者真的觉得特别的好。他们对于这种奥运的 热情、奥运精神可能会比我们普通人更多一些。 嗯、 所以即将到来的这个2022年冬奥会啊，我们家门口的这个比赛，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去现场看看啊。当然了，在疫情的组织方面哈、啊，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但是我们觉得在家门口能够看到，我们是一个北京，是一个唯一能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啊， 双奥之城， 双奥之城哈、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体育给我们带来的快感。 是。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我是李凯。 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来聚焦两位医生的故事。 嗯，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医生啊，他叫做杨松，是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 哎，地坛医院呢，也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嗯，所以医生也是非常辛苦嘛。 哎， 你看临近中午的时候，忙了大半天的杨松匆匆的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儿啊，就是拿出手机看看有没有未接来电或者是未读的信息。 嗯， 要说杨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的一名主任医师哈。 嗯， 那这个电话号码呢，也是他专门用来和病人联系的。 哎，我问你一下，在医生的职称当中，主任医师是一个什么级别的？知道吗？ 主任医师是中级。啊副高 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一看到主任两个字呢，以为是个职位，比如说这个部门主任等等哈。 嗯， 在医生的医生序列当中，主任医师是正高职称，是最、 啊高啊、 最高级别的。就是 对不起啊，杨主任，我造次了。 最高职称就是医生的当中最高职称是正高主任医师，副高呢是副主任医师，然后主治医师 我知道是中级。 中级。 然后住院医师是初级，是吧？ 就是后来那些都不重要 了，都不重要了，是吧？ 不重要了。 哎呀，反正就是说嘛，人家就是每次中午回办公室的时候， 嗯， 都会看看手机里面有没有和这个病人发来的一些微信。 哎， 要说他微信当中啊，有400多位好友，都是他的病人，他的患者哈。 嗯， 杨大夫说对病情比较疑难复杂不太放心的病人，我一般呢都会把自个儿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 嗯， 这也是杨松从成为肝病医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保留下来的职业习惯。 哎， 他说呢，其实传染病患者和其他的患者不同，他们往往心理负担特别重，担心呢自己的病能不能治好。 嗯， 会不会传染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没错， 传染给自己的同事或者孩子，所以说更 孩子是第一位的， 哎，就是亲人嘛，是吧？ 啊，同事， 同事你人家得照顾吗？ 对对对， 是不是？所以啊，就非常需要系统的去给他们讲清楚， 嗯， 到底您这病该怎么治，怎么防护，消除患者的疑虑。 嗯， 那为了更好的和患者沟通呢，杨松也开设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定期啊，人家杨大夫会更新一下，免费为有需要的患者解答疑惑，提供一些比较专业的诊疗服务。当然，每周他还会开展一些直播的科普教育。 嗯， 每年都会向患者提供义务咨询3000多次。 哦， 要说真是一位好医生啊！ 你想，一年365天，他提供3000多次，也就意味着每天将近10次， 是还是比较 量 大的一个工作量， 对，工作量非常大。这个不论这个休息啊，什么过年过节啊， 嗯， 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主要人呢，这是义务咨询， 嗯， 额外的一些工作哈。其实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推，去年2020年除夕之前，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疫情是突袭了我们大家伙的生活，所以地坛医院当时也是紧急调集了医务人员去支援 ICU 病房。 嗯。 这个科主任啊，本来要开会商量一下，到底咱们部门派谁去？ 派谁去？对， 哎， 每个人都是其实是盯了一大摊子事儿。 嗯，当时杨松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主动找到了主任，他说不用商量，就我去吧。 嗯， 所以当晚他就在 ICU 值了第一个夜班。每天啊，除了医学治疗，杨松呢也照旧是把自己的手机号以及微信留给患者，希望这样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心理安慰，缓解一下患者的焦虑。杨松还记得那个时候给他留言或者是打电话比较多的，其实不是那些 病重，就是重症患者， 嗯， 反而是那些即将治愈出院的病人。 哟， 为什么呢？因为每位新冠肺炎患者其实治愈出院之前都得经过两次核酸检测， 哎， 必须两次结果都是阴性才能办理出院手续。 那是啊。 但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你看， 嗯， 有的病人在检测的时候，往往就是一次阴性，一次阳性。再测一遍，又是一次阴性，一次阳性。 哎，这个比较纠结。 哎呀，这种反反复复的过程，让患者的心态特别容易崩溃哈。 嗯， 面对这样的情况，杨松也总会安慰一下患者：“咱千万别急躁，要有耐心，坚持住，踏踏实实的把咱的病治好了再出院，自己也更放心嘛。”杨大夫说，面对疾病的恐惧，像隔离治疗、举目无亲的孤独，这个时候患者非常需要精神上的支持。 嗯， 那作为医生，这也是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职责。 哎， 即便啊，杨大夫的工作比平常更忙了，但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的那个咱刚才说的微信公众号， 嗯， 还有微博也没断更， 也没有断更啊。 在新冠疫情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 嗯， 人家录了100多条这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科普的视频，来给大家讲解新冠肺炎的预防措施，科普一下肝病患者在新冠流行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 嗯， 给肝病患者做就诊、取药和用药的咨询。 嗯， 要说杨医生今年还挺年轻的，40岁， 40岁能这个有这样的成绩哈。 嗯，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科普，在疫情期间地坛医院的科普真是大家非常关心， 有目共睹 啊。因为是这样，它本身是一个传染病医院，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关注这样的专业医院，他们的科普可能是跟其他医院综合医院的科普可能更有针对性。 哎， 而且呢，这样的时候呢，也是让大家心里边更对于疫情早期发病的时候我们那种恐惧、未知的那种恐惧有了一个定心丸。 嗯， 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疾病的传播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来做好自己的客观的这种防护，这对于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是，所以当时大家面对一个未知的疾病，把科普知识做到位， 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哎， 咱刚才不说了吗，杨松医生其实挺年轻的，今年刚40岁，将近1.8米的身高，哎，大高个儿哈，宽阔的肩膀，四方脸庞，从外表上看呀，是一标准的山东汉子， 山东人。 但是这山东汉子一张嘴说话呢，反而慢条斯理，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哈。 啊， 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个职业习惯。杨大夫说，你看病人生病的时候本来就很难受了， 嗯， 你要如果自己因为工作忙累给患者甩个脸子，那你想想病人不就更难受了吗？ 那是。 杨松还记得自己读博的时候，他当时的老师也是地坛医院的副院长程军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嗯， 这个人家说，如果医生是天使，那传染病医生就是天使中的天使。 嗯， 在杨松看来啊，传染病人比其他病人其实在心理上会更苦一些，如果通过自己的讲解开导能让病人精神愉悦、心情放松，那对于疾病的控制和治疗也是大有益处。 嗯， 能为患者多想一点、多付出一些，这也是每位医生身上闪亮的人心。 哎， 医者仁心嘛。 没错。 2019年啊，地坛医院肝病中心收治了一位60岁的男性肝硬化患者，这位患者曾辗转多家医院，但是一直没找到肝硬化的原因，着急呀。这患者就自己说啊，说我曾有过多年服药史，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怀疑这是不是因为那个不良服药，因为药物损伤所导致的肝硬化呢。 专业当中就叫药物性肝损伤。 那但是看这个 CT 影像的时候，杨松发现这患者的肝看起来比普通肝病患者的要更亮一些。 哎，这就是经验，这个亮和暗其实每个人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啊。 哎，反正当时杨大夫就有点怀疑呀，说这患者是不是得的是血色病呢？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人体基因变异导致铁吸收过多，进而导致铁在肝脏等人体器官过多沉积造成的疾病。 嗯， 通过检查呀证实，哎呦，这位患者还真的是有一种病叫原发性的血色病。 哎呦， 考虑到这种疾病一般来自于遗传，所以秉着非常负责的态度，杨松又给患者的家族其他成员都做了一遍检查。 嗯， 最终啊为患者的大家族诊断出了8例血色病患者。 哎呦， 其中还包括了第三代家族成员， 小 朋友。 小朋友啊。但是我觉得查出来之后对于他们以后的这种服药包括一些 摄入营养素啊等等，可能就会真的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哎， 对吧， 这个发现啊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这种基因变异的血色病家族。 嗯， 经过治疗呢，不仅这位60岁的男性朋友啊，他的肝硬化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且他家族里咱刚才说的年幼的成员也因为提早干预治疗而避免了日后发病的可能。 你看， 防患于未然啊，直接把这个病根给掐死了，是不是？ 这掐不死。医学上面要稍微严谨一些 好、 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基因性的一个这个疾病哈、 嗯、 我们其实更多的就像你，其实好多人你常听我们健康北京吧、 啊、常听 就是这样，就是希望得一个病吧，大夫一出手就能给我去根儿，把病根儿也掐死，就像你的原话说的。但是绝大多数的疾病我们其实真的首先不明白，其次呢也去不了根儿。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这种疾病，比如知道是因为铁元素摄入过多，那可能我比如在吃药的过程当中、 嗯、 在饮食当中我可能稍微控制一下铁元素的摄入，就不会出现一些疾病，就是我能够控制这个疾病的发展， 就是我不让它发病。 哎，能够， 但是病灶可能不太好出，是吧？ 对，这个根儿是去不了，但是我能够跟它长期和平共存、 嗯、 啊，也挺好，是吧？ 哎，所以人家患者家属总之啊特别感激杨松大夫、 嗯、 救了整个家族啊。 哎， 杨松咱再介绍一下，他出生在一个党员家庭，2002年的时候，自己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哈。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医生，所以要更好、更用心的去治疗和照顾病人。”作为地坛医院的一名传染病的医生，他身上也有一种使命感。只要是肝病的问题，那咱就得想办法解决。 嗯， 我们这儿呢，有的时候就是肝病病人治疗的最后一站。 哎， 所以肩上的担子，你想想还是非常重的。 是，这个也是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最后的期望。 嗯， 是吧？ 现在啊，杨松医生也开始这个代教研究生或者是年轻的医生了哈。他也常常告诉年轻的大夫，别管自己多累，也要理解、包容和关心病人。你只有发自内心的去关心病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位好医生。 嗯，所以医生真的不容易啊。其实说实话，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说医生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会告诉给患者， 嗯， 其实我知道这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和有很大的勇气才去这样做的。 嗯， 因为说实话，医生和患者之间、医患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矛盾的。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媒体当中看到一些让我们痛心的一些报道，比如伤医的一些事件、 嗯、 就是因为其实更多的是患者和医生的诉求哈，就是患者可能觉得你为什么没给我治好、 嗯、 但是其实疾病真的不是说我们能够研究的那么透彻，它不像我们所谓得个小感冒啊，吃个感冒药可能就好了。大多数的疾病其实真的是要跟医生和患者之间沟通，这个病会怎样发展，然后呢我们能做什么等等一系列沟通好，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 是 这可能是医生就是额外除了治疗之外，他们可能承担了更多的解释沟通的工作。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你这样介绍，人这位年轻的40多岁的主任医， 40岁 啊，40岁哈、啊， 嗯， 相当的不错，为他们也点个赞， 哎、点个赞。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十一期间、啊、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些身边的普通人哈、啊，他们的工作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嗯， 刚刚呢介绍的是地坛医院的医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积水潭医院的发热门诊的大夫哈、 嗯。 其实，在疫情期间，发热发烧是一个特别让大家紧张的事情， 很敏感的事情。 对，但是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的疫情防控啊，虽然说不能松懈啊，应该继续抓好疫情防控，但是就事实来说，真正发热如果哪天真发烧了，得新冠疫情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并不多， 概率比较小一些、 哎、概率更小一些，更多的是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哈、 嗯、 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大夫呢是积水潭医院的程阳大夫。去年疫情期间啊，比如说有人打电话说，哎呀，这个您身体怎么样啊，症状缓解没有，像这样短则2-3分钟长则10来分钟的这个回访电话，程阳每天要拨出20多次。 哦， 今年38岁的程阳呢是积水潭医院的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是刚才提到了副高职称同时呢也是科室的主任助理。2020年年初正在德国做访问学者的程阳啊，看到了武汉新冠疫情的病例数量突增， 毅然终止了访问学者啊这个工作，回国参加战斗啊，这是参战。回到国内呢，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他说我立刻向医院的党委请战哈，但是医院决定让我留在北京。疫情防控当然北京也是主战场，大本营里边不仅需要治病救人的大夫，更需要有一些有管理经验的专业人才。说哪儿需要我就去哪儿呗。作为北京基准兰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核心组的成员，程阳呢也是协助医院各个职能部门梳理制定修改治疗方案处置流程，还有包括院感防护等等预案。那么作为呼吸科专业的这个医生哈，程阳也投入了发热门诊的这个接诊工作。自从进入到这个发热门诊的那天起，程阳每天驻守在医院，一连三个月没回家。 哎呦，真辛苦！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得得到家人的理解。 对，家人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医生，也是应该做出了很大牺牲吧。发热门诊团队里的医生呢，原本是来自医院的各个科室哈，专业背景各不一样。程阳也是定期为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信心做好一线人员各项医疗及后勤保障工作。这个说多说一句啊，就是我们原来看病认为医院里的大夫他就应该把所有的病都懂。其实真的不是，医生的专业的亚专业的细分现在已经非常细致了， 非常严格的细分。 对，就是 研究领域， 就像我跟美哲，他做财富节目，我做健康节目，我的内容他可能不熟悉，他的节目内容我也不熟悉，号称都是主持人，但真不是所有的节目类型我们都能胜任， 就是大家都要有自己专精的一项。 所以呢，人家程阳也说，你看我们这个作为呼吸专业，专业是最对口的，是针对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提醒同事们在做好患者治疗工作外还要做好个人防护。为了让大伙儿放心，程阳向同事们保证说，大家有任何事情随时找我，我24小时在线。你瞧瞧，一天凌晨啊，连续忙碌了30多个小时的程阳刚刚准备休息，手机响了，那边说，程主任，现场收治了一位老人发烧呼吸困难，情况危急。电话那边的同事呢有些着急，然后这边程阳说，我马上过来。挂了电话呢，程阳又回到了发热门诊。由于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像这样的发热病人在没有排除新冠可能性的情况下，只能单独的在隔离区进行诊疗，没有密切接触史，结合目前证据初步排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那么发热门诊内的设备和设施有限，程阳是凭借着经验判断病人很有可能是大量气胸，进行了这个胸腔闭室的引流治疗。等病人转危为安已经是凌晨5点了。休息了2个小时之后，他又投入到发热门诊一线的工作当中去。 所以在当时啊，很多的大夫基本上都是连轴转的一个工作节奏啊， 就是这个工作非常的繁忙。那么在接诊的过程当中，程阳也发现发热门诊里测得的这个病人心率普遍偏高， 是不是因为心情比较忐忑 紧张？对，基本上是这样。后来发现呢，是因为看发热的患者太紧张了，由于当时这个疫情形势也不太明朗，大家对于疾病的认识普遍也不足，那种紧张啊、焦虑啊、恐惧啊、无助啊，也给程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也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嘛。 所以程阳没办法，就是一方面呢是做这个诊疗工作啊，另外一方面也是对病人进行了心理疏导和简单的医学科普，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疾病。那么这个偶尔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是所有医生，就是医学生进校之后必须要学的一句话。 哎，我之前看过一些医疗纪录片，里面的医生也总在提这句话。 对，它是一个墓碑上的一句名言，就是一个医生墓碑上的一个名言，在全世界都被医生所认同。就是其实我们在治病，就刚刚说到了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真的是更多的总是去安慰，常常去帮助，偶尔去治愈，就是我们治愈的机会哈，治愈的这个量还是非常小的。那么这句话也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帮助患者减压，他承担起了北京基准兰医院发热门诊诊后的电话随访工作。那么疫情期间呢，程阳医生呢一人身兼数职，除了发热门诊的工作，还圆满完成了腹外包机医疗卫生的保障任务，远程培训了中国第27批原几内亚医疗队的疫情防控工作。他的科研成果呢，还获得了2020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北京赛区决赛的2等奖。 哎，你说哪怕一线的任务这么紧张这么繁重，人家也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 哎呀，所有的医生我觉得在北京接触的都是教科研一体哈，就是还要临床哈，所以确实非常的繁忙。同时也是这样评价他，说白天忙完了发热门诊的一线工作，晚上呢又挑灯夜战，程阳呢就像个超级处理器。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像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哈， 冬残奥会即将了到来。作为高山滑雪医疗队的队员，那么程阳呢将在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继续当这个超级处理器，为赛事做好医疗保障。 嗯， 哎呀，所以今天讲了这些故事幕后的哈，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我们之所以现在享受十一假期，背后有可能很多人默默奉献了许多， 是 吧？ 在各行各业向我们提供着保障和支持。 哎，那今天呢，也是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更加的温暖。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稍后见。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更懂答案，欢呼相依，也没是眷恋的表达、啊、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世界像永不停的喇嘛，充满了挫折和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有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你爱我吗？睡前问话，更定答案，欢呼相依，也美梦到天亮。问我一下、问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时间像永不停的拉，满了挫折和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巧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西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在十一期间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有很多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也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了很大的温暖。 嗯， 现在随着这个网上购物越来越发达，很多人买东西基本上都是手机一点直接就寄家里边来了， 就送货到家了，特别方便， 特别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过好几次咱那外卖小哥啊，包括快递员啊，他们多么多么多么辛苦哈。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物流行业当中还有一些过去像我们小的时候都非常常见的，现在虽然不多，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依然非常重要的，就是邮差。 邮差 啊， 我们小时候寄信都把它寄到邮筒里。 你们这 个时候，邮差叔叔就会拿着一大口袋，每天呢定时去邮筒里这个 取信， 然后分拣、寄出。 这是邮差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到了这个地儿之后，他来负责寄信呢。还包括过去有那种包裹，就邮政包裹，还包括过去有些火车上边的。有些邮差他们负责押运这些物资哈。当然了，对于美哲这样年轻的姑娘，最看到熟悉两个字的邮差，那也就是个邮差包是吧？ 邮差包。 你别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啊。 哎呦，我突然发现李凯老师比我时髦。我不瞒大家，我真的反应了两三秒我才反应出来你说的邮差包。对对对、 对，就现在 有一些品牌出的邮差包还挺受欢迎的嘛。 对，据说是有人买哈。 没少买哈，没少给媳妇儿买。 关键现在说到这邮差，其实呢，你比如说在铁路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你乐什么呢？ 不是就说到邮差包吗？一看您这么经验之谈。 我也是看看。其实你知道早上起来哈，早上起来快10点的时候，9:50，距离北京开往福州的 K645，这应该叫高是不是？ 应该 叫 快。 快，对，高是 G， 哎，这是快645次列车，发车还有40多分钟。这时候呢，候车厅里边的旅客还在安静等待，而火车的邮车车厢的押运员曹余胜正在忙碌的清点交接邮件啊。这个邮车车厢你见过吗？ 好像没有专门的 去观察 过。 我还真在什么北京的一些火车站啊看过这个邮车车厢。 和普通的列车车厢它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肯定不一样，它那专门没座嘛里边。 那肯定是装货的。 装货的。 装信件。 一般情况下它是在第一节或者最后一节、然后呢里边全是那种货舱。那邮车车厢之前呢后部是货舱区。中部啊设有工作间、休息间以及洗漱间。那这个押运演员在核点、登记、交接邮件，然后吃饭、休息、洗漱，都在这不超过20平米左右的区域里边。每年啊，曹余胜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挤在这个颠簸的空间里边，对上万件的邮袋啊进行计数、勾合、堆码、复合，这一干 就是18年， 所以要说人家的工作也比较辛苦哈。 没错， 你看这个，首先工作的环境就比较的狭小和拥挤，其实也是我觉得对人的耐力是一个挑战。你要像人家18年的时间，每年都有一半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可能你得耐得下性子， 没错， 真正热爱这份工作才能坚持下来哈。 当然了，人家曹玉胜是怀揣着对诗和远方的美好憧憬，人家说的风轻云淡，说也就是检查检查邮件，还能坐着火车一路看风景，一边工作一边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心态真好， 心态特别好哈。这个2002年，19岁的曹玉胜呢，来到了北京市邮区中心局，成为了一名火车邮件的押运员。直到第一次出城，他才发现这个工作和想象的完全就不一样。这个列车大站小站都要停，每停一站就要装卸邮件。它不像咱们现在坐高铁巴不得就是始发站，然后就是终点站，中间最好别停，是吧？ 只有大站可能会停一站。 对啊，现在人家这个因为邮件嘛，咱们都知道每个地方可能都有，所以每一站都要停。车开了以后呢，还得按着这个站序，就是每站的顺序进行处理，如此循环直到终点。邮件多的时候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一路上甭说看风景了，连按时吃饭都是一件挺难的事儿。说当时啊，一条全国干线邮路全程运营30多个小时，大大小小的交接站呢有20个，涉及到上千个县级以上的地名，这押运员都得清楚地了解每袋邮件所要交卸的邮局局站，确保每一袋邮件迅速准确的进行传递。那么这个邮舱里边没有空调和暖气，当时哈是这样哈，冬天的时候-20度，滴水成冰；夏天的时候高温50度，挥汗如雨。你知道过去我们把这种货车，就不是他们这种押运车哈，就是那种货车，我们都管它叫闷罐车， 因为它里面空间特别的闷，是吧？ 对啊， 空气也不流通。 它就那个门呢，就是早年间那种闷罐车，只有那个门是有缝能够透过空气，连窗户都没有。 哎呀， 关键的问题就是像他说的，里边没有空调，没有暖气，确实这个夏天和冬天的时候比较难受。那么押运途中，如果遇到突发的什么暴雪堵路啦、塌方路毁啦、临时摘挂这些特殊情况，那押运员也一定要坚守邮政车厢，寸步不离，确保邮件的安全。和曹玉胜一批来的人，有的当时一看这情况就直接算了，我不干了， 这条件太艰苦了，工作又辛苦， 是，所以就算是被吓跑了哈。有的没干多久也就离职了，但是曹玉胜坚持了下来。刚才不是说了吗，像这个快265、266次是目前仅存的一条从北京始发的邮政押运的线路，全程呢一共有18个经停车站，折返的时间长达80个小时，折返的里程大约是3500公里。这条艰苦的邮路曹玉胜一跑就是11年。 北京始发往北边走，所以可能到冬天的时候，你想越向北，这个天气就越寒冷，可能工作条件还真是挺艰苦的。 是，当然了，还有一些线路可能往南走也特别的艰苦。你像这两年呢，随着铁路部门不断的提高列车的运营效率，列车的经停时间缩短，也考验着押运员处理邮件的业务能力。确实有一些站可能停个1分多钟，是吧？特别快， 还得抢时间， 抢时间，这就要求每名押运员全面掌握业务知识。工作当中保持实物抵达和信息数据全程匹配的一个状态。说有一次在秦皇岛站，曹云胜呢和同事仅用了4分钟便完成了200袋邮件的装卸和盘点工作。这1分钟合50袋，是不是 还是效率非常高啊？ 效率非常高啊。2015年的8月8号，10年内最强的台风，当时这个台风叫苏迪罗，登陆了莆田。说那天呢，曹玉胜正带着班组成员执行这个快46次福州到北京的邮政车，在站台接车的时候，那时候就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不一会儿啊，曹玉胜全身就湿透了。在站台上忙碌了近5个小时之后，曹玉胜和班组成员接到了列车停运的通知，车厢外边是狂风暴雨，车厢里边闷热难当。为了防止雨水倒灌车厢弄湿这个邮件啊，曹玉胜和班组成员在车厢里边从晚上9点一直坚守到第二天的晚上7点多， 就将近24小时， 22个小时、 嗯、 确保了邮件的安全和人身安全，圆满完成了任务。 真得给人家点个赞。 哎呀，我不知道你赶上过台风吗？ 好像没有近距离的体会过台风的威力， 是吧？是吧？我觉得这个要是南方的朋友对台风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确实非常的艰苦啊。 嗯， 那么工作间隙啊，曹玉胜成百上千次的在废弃的路单的背面描绘着油车经路的线路图，默写出了每个交接站的叫什么经船关系， 嗯， 记住了全国近3000个县市的地名， 这是属于人的必备的业务能力啊。 对啊，这个记地名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哈，就是原来我们这个专业也会念一些对这个地名，有的时候念都念不对，是不是？ 嗯， 人家也说了，说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怕吃苦，只是不能糊里糊涂的吃苦，要少费力气，就得多找窍门。也许每一种工匠精神都是从这样朴素的逻辑开始的。2011年，曹玉胜创新工作室成立了，他把自己的业务技术归纳整理，结合押运工作的作业特点，先后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项目哈，有效地促进了火车押运工作的效率提升。随着邮件信息化作业的逐渐普及，曹玉胜呢还带领创新工作组的成员在现代化的通信技术上下功夫，通过技术手段整合现有的项目，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像什么充分利用智能手机打造数字型班组的项目，使押运车队之间的沟通学习更加的便利。 也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哈， 嗯， 你会发现人家这个押运的工作也需要和一些先进的技术结合起来， 哎， 包括人家提到的什么智能手机啊， 嗯， 数字化的发展， 嗯， 哎，也是非常与时俱进的。 是，而且我觉得这也确实很方便哈，但是人家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 就肯琢磨肯干嘛。 没错，曹玉胜他们家家住平谷，他需要在公交和地铁上倒腾好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单位。为此呢，他常常是天还没亮就出门。这不是前些日子一个调到平谷区的邮政分公司任机关干部的机会摆在了曹玉胜面前。这个按说家门口上班挺好的一件事情，是吧？ 嗯。 但是呢，他却拒绝了。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押运工作呀，收入不高，长期呢在外边出差，照顾不了家人，招人特别难。他能坚持下来特别不容易 哦， 哎，所以呢，他在他看来呢，曹玉胜的选择也不太意外哈，因为同事们也觉得这很符合他的性格。 嗯， 他一直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 哎 哎，愿意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嗯， 那么18年来呢，曹玉胜累计随车行驶300多万公里，经手处理的总包邮件达到100多万件，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 真好啊！ 哎，对他而言呢，变化着的是全国邮政先进个人、什么首都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不断更新的荣誉，不变的是循环邮路上始终如一的坚守， 18年如一日的坚守， 哎， 真的是值得我每个人敬佩和尊重。嗯， 我觉得这就是工匠精神哈。 哎， 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可能工作的具体内容不一样，但是这种工匠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嗯， 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事儿哈。 嗯 嗯，其实呢，在10月10号这一天呢是休息日，我们大城小事呢举办第一场的听众见面会。地址呢是在北京怀柔的一家高端民宿， 按说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乡村遗产酒店。 哎，很多的一些明星，包括像什么陈凯歌呀， 郎 朗 夫妇啊， 包括一些像马克达蒙， 马特达蒙，一国际影星， 记不住名字哈，都曾经入住过这家酒店。所以呢，这个高端民宿呢，除了住宿好，能够看到长城，北京秋天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秋十月， 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次听众见面会除了要在那儿住一晚之外，我们还准备了精心的大餐，就是晚餐呢是一个人均300元的一个大餐， 嗯， 含早上起来的早餐呢也是一个人均160多，是吧？ 的自助早餐 啊，自助早餐，包括我们现场当中还会有一些像地板冰壶啊，跟冬奥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还有什么现场做个冰激凌， 嗯 啊。最关键的是，我们俩美哲和我们两个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块来聊天。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见面会嘛， 嗯， 当然了，我们俩也精心准备了一个伴手礼，也送给大家。如果您想参与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话，首先呢，请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 嗯， 这个公众号一共10个字，北京新闻广播大城 小 事。哎，然后呢，您看看我们那个推文有详细的关于房型的介绍，包括晚餐菜品的介绍， 嗯， 啊，具体活动的介绍都会在那个公号当中。您看完了之后觉得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 然后呢会电脑弹出来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您的身份证号啊，包括您的电话号码啊，您就在我们的公号当中回复就可以了。 包括也会弹出来一个二维码、 嗯、 这个二维码呢是我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嗯、 有什么样的需求，包括有什么样的疑问、 哎、 我们可以再具体交流。 没错、 总之10月10号啊，在怀柔我和李凯老师等着各位光临、 嗯、没错，也是希望您回复报名参与我们的听友见面会。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大家好，我是李凯。 哎，这进入到十月份，其实我们说秋冬季节也是这个火灾比较频发的一些季节哈。 哎、天干物燥嘛。 嗯，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的这位人物，他叫做刘行行、 嗯、 也是咱通州区梨园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的分队长。 嗯， 要说呀，当了10年的消防员，立过功，受过奖，但是说起第一次出任务时候犯的错误，咱的主人公刘行行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是谁犯的错误，谁也不好意思承认、 哎、 是吧？ 记了很长时间呀，让人家印象深刻。 那当时什么情况？ 咱们要把时间拨回到2011年，那个时候呢，刘行行还是一名消防新人。有一天他们单位接到了火警，说这个辖区里的一个大型工厂的库房着火了。 呦， 刘行行说啊，说第一次出警真的非常的激动，恨不得赶紧冲进去、 嗯、 救人心切是吧、 嗯、 可就是因为他这颗太着急太迫切想去救援的心，在班长没有下达命令之前、 嗯、 他就提前展开了救援水带。你知道我们的消防员不都要佩戴这个带上水带吗？ 对对对对，接着水龙头那个。 但是呢，提前动作影响了整体作战任务的展开，所以后来呀，班长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 这着急不行， 实战经验不足，安全救援的意识还是不到位。 嗯， 所以刘行行对这件事儿一直记了很久，觉得特别的懊悔。 嗯， 但咱说训斥归训斥，这班长哈、啊、回过头再次提醒他。你看，第一次出警，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正是因为这些错误，会让你印象深刻，在今后的任务当中时刻提醒着你。这番话刘行行也是一直谨记心间。2011年的时候，刘行行从老家安徽蚌埠来到北京当兵的时候才18岁、 嗯、 特别年轻的一小伙儿。 哎， 他说之前经常听老一辈说，要么学习要么参军，反正咱总得有点出息吧、 嗯、 于是呢他自己决定要报名参军，想去部队历练历练，吃吃苦、 嗯、 锻炼锻炼自己。 哎，这个想法我觉得小伙子做得相当不错哈。 哎，咱中国好男儿嘛，铮铮铁骨的、 哎、 经过层层选拔呢，到了政审这个环节必须让父母出面的时候、 嗯、 刘行行的父母才知道，哎呦，儿子怎么瞒着他们报名参军了 啊？没跟父母商量啊， 自己决定的。 哎呦， 特别有主见的一小伙哈。他们开始不同意，但是后来我坦白，我特别想去部队锻炼锻炼啊，这个老人家才点了头。因为刘行行的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小，体型呢也有些瘦弱， 嗯， 所以他常常给自己加点料， 嗯， 充点电。 哎，说到这个啊，就是因为我们电台附近的正好也有一个消防救援站， 嗯，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能够看到消防官兵啊进行体能训练。 是， 我们像我们这种健身的人哈、啊，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健身项目是消防员的一些健身项目。 比如呢？ 比如说什么弄个跑扛个什么沙袋呀、 啊， 或者什么弄个轮胎呀、 啊，嗯， 就是这类项目其实对于体能要求非常的高，如果体能不行哈，就是肌肉力量不够，当消防员其实真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他们消防员对于体能啊、 嗯、 包括你力量的要求还真的挺高的， 需求比较高一些哈。所以就像刚刚李凯老师说的，这必须得给自己加加料充充电嘛、 嗯、 得多练习。所以每天早上5点钟刘行行就准时起床晨跑，也是进行一些负重的训练，比如说腿上绑上沙袋、 嗯、 或者是身上穿着沙背心，一跑就是5公里，风雨无阻，即使是皮磨破脚起泡依然 日复一日的坚持。 哎， 他说这身上的伤痛，出任务时候的危险，自己从来都不敢跟父母说，怕父母着急，怕父母担心。还记得当兵之后给父母写的第一封信啊，刘行行是含着泪写完的，就只说了一些自己在部队一切安好，让父母不要担心，自己选择的路也是正确的啊之类的话。当时呢写完感觉自己都长大了。刘行行说啊，这封信还被父母自豪地念给了家乡的亲朋好友听， 就是自己受的苦呢不跟爹妈说， 啊， 爹妈还很自豪，小伙子多懂事儿。是吧， 报喜不报忧哈，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外打拼，给父母打电话或者写信的时候，总是捡一些我在外面过得很好，哎，我这个收入非常不错，每天都很有收获，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吃的苦只有自己心里清楚哈。 是， 当然相信父母也是为自己家的儿子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高兴嘛。十年来呀，从战斗员、班长、特勤分队长，刘行行一直奋斗在一线的岗位，大到仓库起火，小到草坪堆垛啊，什么轮胎冒烟，他都是冲锋在前，带领着队员们出色地完成了各类这个急救的任务。那么一次救援任务也是让刘行行印象特别的深刻。在辖区一座工厂的库房发生爆炸的时候，报警人说现场有液化气泄露，只有一两个气罐。那么在带队赶往现场的路上，报警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刘行行觉得好像有点蹊跷。你想想，如果只是一两个气罐泄露，可能不会引起大家那 么 强烈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一路上刘行行也是不断接受着前方调度指挥传来的信息。报警人啊，终于渐渐地吐露了一些实情。其实不是一两个气罐， 那多少个呀？ 一两百个。 火，这个差了一个，差这么多， 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急啊。 是， 收集到这些信息，刘行行就赶紧布置任务。现场浓烟滚滚，气味刺鼻，屋顶都被掀翻了，什么瓦片、砖头的碎片被冲击到路面上，而罐体也有爆炸的痕迹，还时不时传来一些小的爆炸声。眼前的景象让作为班长的刘行行也觉得有点懵。这场面非常的紧急，根据作战经验，如果不及时控制火势，就会发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产生更大的次生灾害。其实当时刘行行并不知道，在他们到达之前，现场已经爆炸了两三次。队员们到达现场之后，利用消防车作为掩体，消防水炮作为进攻点，一步一步地往里探，一点一点地控制住了火势。与此同时，刘行行也发现现场的气罐其实很多都不尽相同， 不一样啊， 哎，不太一样。那么通过和后方的沟通呢，他知道了，哇，原来大大小小有700多个瓶罐， 不是一二百个，就是不是一两个，不是一二百个，而是700多个。 而且这些瓶罐里装有500多种有害和有毒的气体。 天哪！ 所以当时啊，刘行行就急忙下达命令，提升防护等级，所有人赶紧带上呼吸器。爆炸现场的危险情况还不明朗，刘行行自己主动冲在第一个，他没敢让这个年轻人冲上去，担心啊他们像当年的自己一样经验不足，就是非常有热情，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听大局，听指挥，是不是？带着兄弟们来的就不能让他们受伤，安全来必须要安全回去。火势啊是迅速的被控制住了，但是更危险的重任还在后面，咱得把这700多个装着有毒有害气体的瓶罐处置好。刘行行背着空气呼吸器啊，这个穿着防护服，开始往返于各个厂房，加快速度稀释有毒有害的气体浓度，完成气罐的转移。就这样呢，他们连续作战了50多个小时，成功处置了这起化学危险品的爆炸事故。他说啊，当时真的是忘记了劳累，忘记了疲惫和危险，任务结束之后才想起来，哎呦，有点后怕。刘行行说，其实比灾害本身更加危险的就是报警人迟迟不肯说实话。其实我们说在出警的路上，我们要根据现场的一些信息、一些情报做相应的准备。 是， 如果这些情报有误，可能到了现场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哎，就会拖延救援这个的一些进度，是不是？ 是，而且这个最后的效果可能也会大受影响，是吧？ 有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些损失和损害吧。所以这次救援之后呢，刘行行也是过了好一阵儿才缓过来，他心里特别庆幸大家总算安全的回来了。 那么刘行行在这次救援当中的出色表现是让他荣立了个人二等功。入队以来呢，刘行行参加各类灭火救援任务3000多起，营救被困人员70多人。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战友们处置好每一趟救援任务，大家都能平安归队。 哎，这是一个好的领导的想法哈。其实说起来，人家消防员背后付出的一些艰辛和危险，真的是冒的危险哈，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与此同时，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如果发生火警哈、火灾报警的时候，一定得实话实说， 没错， 对吧？因为只有实话实说了，才能够让人家根据您的这个事实来配置一些消防力量， 进行正确的预判。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十一期间呢，说一些普通人的背后生活，他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原来有这么多我们太熟悉的一些内容哈，也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更加的温暖。稍后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大城小事》。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春风暖融融，从西四吹到陶然亭，夏日的北海雨蒙蒙，红墙白塔泛舟行。深秋香山枫叶，烟霜越大树越红，冬雪千里冰封，长城蜿蜒八达岭。夏秋冬，北京的四季，美丽的北京，看吧，用兵们的城，听吧，钟鼓楼的声，走吧，去临近胡同，亮了长安街的灯。 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不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 刻的乘客，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十一特别节目《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讲述一些发生在我们北京城普通人的一些故事哈。其实这些普通人的工作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他们背后所付出的那些努力，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是一位门头沟分局杜家庄公安检查站的民警。其实呢，还没入秋的时候，灵山你去过吗？ 灵山没去过哎， 灵山在北京特别美，而且呢，在灵山上边哈，能够看到北京城的夜景，特别漂亮啊。那么灵山呢，已经可以看到斑驳的红叶了，因为那儿稍微的凉一些，海拔高一些哈， 入秋会早一些是吧？ 没错，山脚下的门头沟分局杜家庄公安检查站，您可以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50岁上下，身材魁梧，执勤的时候人家站得笔直。早晚的时候凉风一吹，偶尔会捶一捶腰，上了岁数有时候腰疼腰累的慌。他就是人称铁腰带的全国抗击疫情先进个人王宗桃。那么杜家庄公交检查站呢，是北京的西大门和河北你们老家交界 哦， 每天呢都有很多大型卡车往来通行，扬起的那个灰尘和夹带的煤灰盘旋弥漫在空气中，尾气的焦糊味也是让人难以呼吸啊。十多年来，王宗桃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与山为伴，与风为伍，寒来暑往，每天仔细检查着进出京的车辆和过往人员，捕捉和排除任何一个可能危害到首都安全的因素， 所以也算是咱首都的守门人了。 没错啊，你想201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检查站呢接到了河北涞水警方的求助，说两名抢劫嫌疑人啊驾驶摩托车由这个张马路向北京方向逃窜了。王宗桃呢和战友们迅速出击，在109国道和张马路交界处，他们发现有两个人开着摩托车哈正在下山。大家一路追踪了十几公里，终于在小龙门附近把犯罪嫌疑人截停。王宗桃和涞水警方联系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并且把两个人控制。半个小时之后呢，涞水警方带领失主来到现场指认，财物呢也回到了失主手里边。那么检查站呢，其实是犯罪分子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人家王宗桃认真的说，说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还有一回呢，王宗桃啊在执勤卡点检查驾驶员证件的时候，从这个司机躲闪的眼神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吧，警察叔叔会第一时间看你的眼睛，特别有意思，他 观察你的神态、 表情，所以你要是跟警察叔叔经常有些躲闪，他可能会觉得你可能有问题，就发现哎，这辆车可能有问题，于是呢就暗示同事啊向可疑车辆形成战术的这种靠拢的这种队形，并且要求司机靠边停车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同城人员见到已经没办法逃跑了，于是就下车给这民警王宗桃递烟。 哟，想贿赂一下民警， 这算套个近乎，贿赂你，反正这谈不上，套个近乎吧。被拒绝之后呢，又从衣兜里，这回真是要贿赂了哈，拿出一叠儿一叠人民币想要贿赂，又被王宗桃严词拒绝了。在同事们的协助之下，很快在小客车的车座底下查获了毒品和吸毒的工具，最终呢，犯罪嫌疑人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些年来呢，王宗桃在工作岗位上累计盘查进出京的车辆达到20多万辆，人员呢30万多人，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364人。对眼前这位站得笔挺的老民警，司机们都不知道他的腰间呢有一根铁腰带。 怎么回事呢？ 还真不是说我带了一个腰带是铁的哈，那是2006年，这个王宗桃啊因为腰椎病啊，动过一次大手术，医生嘱咐说一定得卧床休息，就算好了也不能做过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呢，他为了早日回到工作岗位，每天啊忍受疼痛进行康复训练，还自己琢磨着用铁板做了个固定腰椎的铁腰带。从此呢，这个铁腰带就成了他站岗执勤必备的一个特殊装备了。鼠年新春，这不是突如一来的疫情打破了大山深处的平静。说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当中，杜家庄站派出所肩负着外防输入的重任，那检查站呢就成了京西抵御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人家王宗桃说，疫情就是命令，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在这儿的时候呢挺身而出。大年三十给家里边匆匆打了个电话之后啊， 他就开始了长达两个半月的连续战斗。疫情来临的时候呢，查控工作要比往日更为严格。什么示意停车、检查体温、证件证明，然后车辆物品检查、人员的行程轨迹、健康宝，与属地进行对接沟通，认真登记之后才能放行。每天重复几百次的检查和询问，王宗桃呢，以及特有的警觉和绝对的耐心细致检查安全隐患，发现和拦截危险。就在今年春天，王宗桃查获了一名使用伪造变造的核酸证明准备进京的犯罪嫌疑人。那么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候，他被告知啊，南京老家90岁的母亲病了。然后王宗桃说，我对母亲说呀，等疫情好了我立刻回去看她。说到这儿呢，王宗桃也是满脸愧疚。父亲经常跟我讲说，有国才有家，现在我守北京西大门也是守护我们的每一个家。那么王宗桃说呢，正是受父亲这句话的启发，他年轻的时候就参军入伍，退役之后呢又步入了京西警营，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和最充沛的精力都献给了北京的西大门。 这又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哈。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啊，我们背后有这么多辛苦工作的人员，不管是警察还是社区的工作者，我们也都希望大家在接受检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配合出示健康宝的时候能够多一些耐心，毕竟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可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是吧？ 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可以好好的配合哈。 哎，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我是李凯。 要说咱北京有千千万万的社区，要说这社区呢也少不了咱社区的工作者，是不是？有很多社区工作者也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事务，服务着广大的居民朋友。那下面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叫做王泽凯。从事社会工作已经第5个年头了。这个社工王泽凯呢，觉得自己一刻也离不开社区了。他说啊，大家都来建设我们的家园，社区越来越好，这归属感也越来越强了。说起归属感，王泽凯也是感受特别深。90后的他是朝阳区四海归巢社会工作事务所的主任。 哦，人家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名字啊，叫四海归巢社会工作事务所，是吧？ 咱们来看看这4个字啊，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个四海归巢就包含着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情怀。而且人的王泽凯呢，虽然是一个90后，但已经是这个事务所的主任了。他说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呢都有一个相同的心愿，就是把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具体的说，就是发挥各行各业人士的积极性，让他们利用自己的专长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当中。同心同德，共建共享，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呢一点儿也不容易。 什么事儿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呗。 您说。 在这个劲松街道啊，社工事务所是刚刚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拦路虎就是居民朋友的态度。 有态度不太好，看来是。 哎呀，居民们缺乏参与社区治理的概念，所以大家的心呢都比较散，对咱社区的事儿好像也不怎么关心。不仅如此呢，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也是特别让人头疼。劲松西社区的一位居民天天打投诉电话，被居民们称为上访户。 都投诉些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自行车挡路啦，狗粪不清理，只要是社区里看到他有不顺眼的地方，这位居民都会打电话投诉。 不过话说回来了，人家投诉这个内容呢，也确实是生活当中老百姓觉得难受的地方，对吧？ 所以呢，忍不了就一天能打好几遍的投诉电话。 这个确实有点过了。 这个听完社区工作人员的诉苦啊，王泽凯就有了一个主意。这劲松街道推出了一个社区创想计划提案大赛。咱主动每年哈向居民朋友征集金点子，推动社区的共建。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人吸纳进来呢？就是我们的热心市民嘛。所以王泽凯就敲开了这户居民的家门。一开始啊，对方也是表现得很不耐烦。你说的我都知道，能不能讲点实际的？ 但是咱的王泽楷一点也不着急，和和气气的跟对方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呢是让对方平静了下来。几次之后啊，这位经常投诉的居民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夸眼前这小伙子说的真有道理，要是按照我那套沟通方式早就打起来了。这个居民朋友也是变得非常的配合和理解了。在社工的引导下呢，这位居民从过去的上访户成了社区创想计划的提案人，从过去看不顺眼就打电话投诉，到现在参与清理小广告啊、垃圾分类、义务巡逻等等志愿活动，成了劲松街道的一名骨干志愿者。所以居民朋友的心态改变呢，也是变得更加积极和乐观了。 没错， 居民观念的变化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王泽楷说，居民从被服务者逐渐成为了社区治理的参与者，本身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普及过程。社区和谐了，居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强，才会真正的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那么在社工事务所的带动下，劲松街道的一批退休教师啊、退休律师也是纷纷的报名参与到社区治理工作当中。这个街道辖区有17座商务楼宇，所以很多的年轻妈妈呀，其实也有一些痛点哈，就是孩子放学没人接，没地方去，这怎么办呢？王泽楷就又发动社工，把这些孩子接到社工事务所，而且呢链接社会资源，为小朋友们提供免费的绘画等等这种课外培训，解决了30多位年轻妈妈的后顾之忧。 这个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当然双减了哈，这个可能学校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培训的课程了，在当年这个没有的时候，家长接孩子不能够那么早，对啊，因为他有的时候3点半他就开始放学了，这对于很多年轻的家长来说是一个挺头疼的事儿哈。 是， 像人家这个有这种社工工作，然后能够解决大家的这种所谓的背后的一些困难，真的挺好。 急大家之所急嘛，也是为这些年轻的职场妈妈们，解除了很大的一些后顾之忧。 没错， 2020年年初，王泽楷凭着一腔热血，又冲到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疫一线。这次做义工的经历，也让他对社会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在疫情防控当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儿，是我在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记忆。当时大家也都记得春寒料峭，那个时候呢，社区的防疫人员每天都得在瑟瑟的寒风当中啊，就冻得发抖。但是没办法，还得好好干活，拿着体温枪那个去给大家测体温。 是， 有时候天气冷啊，那手指头握着体温枪， 嗯， 都回不了弯儿。 就是他那个，如果你戴着手套吧，他那个摁不住那个枪，是吧？确实得，确实挺冷的， 都冻僵了。你看看，王泽楷就发现，工作强度大，很多防疫人员其实有时候连午饭也不能及时吃上，常常是饿着肚子值守。所以，一个免费午餐的计划又在他心中开始酝酿了。他心想啊，我一定要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经过调研，王泽楷联合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防控一线的工作者提供了免费的爱心餐。那么这个公益项目呢，累计为九仙桥、劲松、南磨房、东坝4个街道的8个社区配送了爱心餐4000多份。不但为社区防控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也为受到疫情影响的餐饮企业复产复工提供了支持。这真的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哈。 对对。 因为在抗疫期间的一个突出表现啊，咱们的主人公王泽楷也是被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授予了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个人的称号。在四海归巢做义工呢，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哈。他说，我们社工既要有专业化的服务，也要有市井烟火的温情。王泽楷呢，要求社工事务所的每一位社工都得去社区报道，用这种甘于奉献的情怀，春风化雨守护一方，带动更多的朋友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当中。 所以我觉得社会工作社工呢，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小区也会有这样的社会工作者哈，社工他们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疫情防控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这儿都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哈。 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居民朋友啊，这个社区毕竟是自己的家嘛，有一些公共的事务，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这种出谋划策的方面。 对，就是别像那位大妈似的，就是知道投诉哈，您就是参与到其中可能会更好一些。 有人光投诉，他也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不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大成小事。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地下掌舵人哈。今年如果您坐地铁的话，会发现地铁的一号线和八通线已经连在一起了， 嗯， 对吧？这个跑一趟更长一些。但是在原来呢，地铁从苹果园到四惠东其实就挺长的，全长31公里，那单程大概需要56分钟。 你别说，我还真是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从传媒大学站坐地铁坐到过苹果园。 哦， 哎，当时就觉得，哎呦，这一路挺辛苦的。当时越往西坐，当时我忘了是哪个时间点了，人越来越少，到最后终于那几站有座了， 是吧？关键的问题，这真得将近1个多小时哈。那么就在这条长长的隧道里边，列车的掌舵人阮卫芳来回要跑35年的时间，安全行驶超过94万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23.5圈。 哎，也就是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位人物，人家是地铁司机。 没错，列车的地铁掌舵人。 嗯， 1983年呢，阮卫芳从地铁技校毕业，成为了一名地铁司机。每天啊，阮卫芳走进不足3平方米的驾驶室，面对一个个的仪表盘和指示灯，外边晴天、阴天、风霜雨雪都和他没关系了。 嗯， 隧道里永远是一成不变的灰色水泥。人家说了，说虽然这样的工作有些单调，但是一个人啊能有条不紊的工作依然挺安心的。尽管地铁里边晒不着太阳，但是到了夏天，每名司机依旧需要站酷暑， 闷呢。 最早的时候，如果您坐地铁，会发现北京地铁车厢里边没装空调， 嗯， 不像现在地铁里边都有空调。 老一号线是吧？ 由于常年积热，这个隧道里边的温度反而比地面还高。为了给司机降温呢，列车出发之前都会准备满满一桶冰。可是开出去没跑完一趟，这冰就全化成水了，剩下的时间呢只能硬扛了。 哎呦， 每天下班啊，阮卫芳的工作服都湿透了。 嗯， 因为走车的时间不固定，工作当中往往啊不能按点吃饭。阮卫芳和许多地铁司机一样，就落下了肠胃病。人家说列车需要严格按照时刻表走，不能晚点，只要上了车根本没时间上厕所，就怕是闹肚子，这事儿最麻烦。那么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意外，说自己的口袋里边啊常备着像黄连素啊， 嗯， 夏天再热上头班的时候也不能吃这个冰棍儿喝冷饮，更不敢沾海鲜和啤酒。 所以饮食方面人特别注意哈，就是怕影响工作。 没错，行车工作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的复杂繁琐，任何一点失误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说有一回列车运行到万寿路，车站关门确认之后呢，站务员举牌，就你见过这种举牌的吗？现在都没有了哈。 现在是应该是没有了。 小的时候我们都见过，就站台上有工作人员，人家举一牌示意你可以往前开了，示意可以发车。就在探头瞭望的时候，阮卫芳突然发现中间车厢有一个蓝色的衣角式的东西时隐时现，这就让他警觉起来了。说如果不是乘客的衣服被夹住了，那有可能就是车门转动皮带脱落折断，造成了一扇门啊在移动。说必须得停车确认一下， 嗯， 他立即按下了停车的按钮。经过检查呢，是车门没有关好。说这样的细心观察，防止了开门走车事故发生。 嗯， 工作当中呢，驾驶员不仅要对列车平稳运行负责，还要细心了解结构和原理。面对发生一些故障和突发事件，那么有一回呢，阮卫芳在操纵列车的时候，听到，哎，这列车底部传来的细微的异响， 怎么回事啊？ 哎，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哈。说声音很明显，但是呢也不敢完全确定，只能先停车看一看。趁着列车进站的功夫呢，阮卫芳打开了地板盖，发现牵引电机存在异常， 嗯， 极有可能是电机轴承已经出现了塌架。果断和行车调度员取得联系，回库了。检查发现果然和判断相符，防止了一次列车因为堵塞。因为这个车一旦停车哈， 嗯， 它堵车，列车堵车是一挺危险的事哈，整个这个桥洞里边都走不了。所以呢，你看这从2003年到2015年，阮卫芳连续13年被评为地铁公司的优秀共产党员，2次被评为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列车先锋，并且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金手柄奖等等荣誉称号， 这是实至名归啊。 没错，2018年呢，阮卫芳转岗为地铁一号线的这叫什么场验司机， 嗯， 对这个大修后的车辆和新车型展开这种试车工作。 哦， 哎，这个可能更加得需要你对这个车的了解和熟悉， 有经验啊。 没错，人家说了，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都是为了保障乘客安全出行，没什么区别。